给了人不同的终结爱情的方式。 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。 向往永远是被侥幸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吟唱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躲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压抑，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